第36集，梅雨琛不提，白思君还真忘了这事儿。他不甚在意地回道：“ 哦，我看你睡就好。” 梅雨琛微眯起双眼看了他一阵，接着突然爬起来，从他手里拿过勺子，挖了一勺点心递到他嘴边，像哄小孩似的张嘴。白思君愣愣地看着面前那梅雨琛才用过的勺子，顿时张嘴也不是，不张嘴也不是。 快吃呀！ 白思君的喉结滑动了一下，接着还是张嘴咬住了梅雨琛手里的勺子。在那一瞬间，他忍不住抬眼看了看梅雨琛。脑子里突然想到了他曾给梅雨琛做蛋炒饭时的场景。那时候梅雨琛也是这样咬着勺子看他，眼底的风情看得他头脑发热。不知道现在的他在梅雨琛眼里会是什么样。白思君还来不及多想，嘴里的勺子突然被抽走。下一秒，他左手上的点心盒也被人拿开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他已经倒在沙发上。而梅雨琛双手撑在他的耳侧，正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眼眸里满是平日里不多见的深沉。 梅， 两人同时叫出对方的姓，又同时噤声，好似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。梅雨琛看了白思君一阵，突然毫无预兆地低下头来。白思君愣了一瞬，连忙别过头去看着茶几。 我看看你的稿子呢。 梅雨琛的呼气就停在他的耳侧，白思君几乎敢肯定，如果他没有偏头，那现在梅雨琛的嘴唇一定已经附上了他的嘴唇。他的心脏跳得厉害，偏偏耳侧的呼气还那么粗重，就好像一种危险的信号一般，让他的心跳数愈发的降不下来。梅雨琛再次开口，嘴唇擦过白思君的耳垂。白思君愣在原地，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耳廓就迎来了舌尖的湿滑。他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了一下，接着就如惊醒一般，猛地用双手撑开了梅雨琛的肩膀。 不要这样，稿子给我看看。 梅雨琛的眼睑耷拉下来，慢腾腾地从白思君身上坐起来。 就知道稿子。 白思君撑起上半身，不敢看梅雨琛。 我是你的责编呢。 梅雨琛不爽地抿了抿嘴，接着起身朝二楼走去。白思君知道他不高兴，下意识地想哄他两句，但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好在梅雨琛上楼之后，没一会儿就拿着笔记本电脑下来了。他把电脑递给白思君。 写了7万左右，先看看。 好。 白思君接过电脑。白思君平时看书很快，10万字的书不到2个小时就能看完。但今天他刻意放慢了速度，每个字都看得很仔细。故事接着男主人公安装好恋爱游戏开始，他在游戏里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女性角色。然后就像对待现实中的恋人一样，和这个角色谈起了恋爱。从字里行间的一些细节可以看出，这个游戏并不止谈恋爱那么简单。白思君看到4-5万字的时候，隐约猜到最后男主人公会被困在这个游戏里，只是具体是何种形式被困，他还没有看出来。相较于最后的结局，白思君更在意叙事的节奏和人物的心理。这本小说的整体节奏比较轻快，人物性格也很明朗，和梅雨琛以往的风格大不相同。白思君看到一半就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，等他看完最后一句话时，已经根本不在意这本小说的结局如何了。梅雨琛一直在一旁安静地看着电视剧，白思君皱眉扫了他一眼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只能心情杂乱地上下扫着笔记本电脑的触控板。 不知过了多久，梅雨琛似乎是注意到他的怪异动作，锁上屏幕。 看完了吗？ 白思君没什么表情地应了一声。 哦，嗯。 空气有些沉寂，白思君知道他的反应很明显，所以梅雨琛一定看出了他对稿子不太满意。 有什么问题吗？ 白思君继续扫着触控板，眼神停留在屏幕上，也不说话。 哪里写的不好啊？ 白思君缓缓关上电脑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着梅雨辰。 梅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 空气再次安静下来，梅雨辰的表情明显有一瞬间的愣神，想必是不明白为什么白思君会在这个时间问这个问题。 我喜欢你，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 白思君的喉结滑动了一下，有些艰难地开口。 你还是别喜欢我了。 梅雨琛眉间的川子骤然加深，白思君知道这次绝不能心软，于是他冷下脸来。 你看看你写的是什么东西，完全就是一个无脑恋爱小说。 白思君知道，不少作家都会把自己带入笔下的人物里，创造一个人物必须需要倾注心血，所以作家很容易不自觉在人物上投入自己的影子，有时甚至搞不清楚书里的想法是人物的想法还是他自己的想法。梅雨琛不是个新人作家，但看样子也并没有做得多好。梅雨琛沉着一张脸坐在一旁一言不发。 你是悬疑作家，不是青春小说作家，这篇小说里的悬疑氛围完全没有营造出来。 梅雨琛的嘴唇动了动，看样子有话要说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。 游戏里跟男主人公谈恋爱的是上一个被困在游戏里的人吧？ 白思君没什么表情的猜测。 只要把男主人公骗进游戏，他就可以从游戏里解脱，然后接下来就是男主人公去骗下一个人。 梅雨琛沉默了一阵，接着干涩地应了一声。悬疑作家被人看破结局，就像推理作家被人猜到凶手一样，都是大写的失败。白思君叹了口气，头痛地揉了揉眉心。 如果你喜欢上我，只是为了体验恋爱的感觉，好在作品中把恋爱的氛围给表现出来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成功了。 梅雨琛皱了皱眉。 哎，但是我也要提醒你，凡事都有个度，你的恋爱体验最好到此为止。 这不是体验。 梅雨琛似乎很不满白思君的说法，说完之后又直勾勾地看着白思君。 这不是体验，我没有办法控制，如果我能控制也不会写成这样。 白思君能听出梅雨琛话里的意思，他是真的喜欢他。他神色复杂，没有接话。梅雨琛语气软下来。 白，你不是也喜欢我吗？ 白思君努力压下心软的感觉，咬了咬牙。 你想多了。 梅雨琛略微着急地叫了他一声。 白。 梅雨琛的语气里带有撒娇，有讨好。白思君竭力地抑制住想把他狠狠拥进怀里安慰的冲动。 时间不早了，今天先这样吧。 白思君撇下客厅里的梅雨琛，头也不回地走进一楼的客卧中。他躺在床上没有开灯，静静地听着客厅里的动静。然而或许是房间隔音太好的缘故，他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也不知道梅雨琛会不会怪他，但他实在无法忍受梅雨琛把新书写成这个样子。梅雨琛不是他一个人的梅雨琛，是所有读者的梅雨琛。他可以自私地让梅雨琛只属于他一个人，但是这样一来，阳光下那粒白沙只会随他沉入沙海，变得暗淡无光。